现在开过来的是白求恩医疗方队，领队是解放军总医院政治部主任田欧少将，她是受阅官兵当中唯一的女将军。 嗯，在这个方队里，白求恩医务士官学校的264名女兵分成3组乘车受阅，他们分别身穿海陆空3军军服，肩挎着印有红十字的药箱，英姿飒爽。 我们都知道白求恩大夫是支援中国人民抗战的老朋友，当年他牺牲在抗战前线，晋察冀军区就以他的名字命名了这所由他参与创建的卫生学校，这就是现在接受检阅的白求恩医务士官学校。那么今天白求恩精神的传人再次走上了天安门广场，那么维护和平与正义，弘扬国际主义精神，这始终是中国军队不变的宗旨。 朋友，我们远远地看到空中梯队的战鹰飞过来了，战鹰呼啸，声震长空。今天总共将有20多个型号、近200架战机接受检阅，机型和数量都超过了历次阅兵，创下了历史之最。 是啊，回想抗战年代，日寇的飞机始终是我们心头挥之不去的魔影。如今我们不仅拥有强大的人民空军，还有海军航空兵和陆军航空兵。今天3军战鹰就要展翅蓝天，一起接受检阅了。 嗯，率先飞过来的是领队及梯队，担任空中指挥员的是空军郑群良中将。梯队由一架空警2000预警机和8架歼十 A 战机编成，而担任护卫任务的是被誉为蓝天仪仗队的81飞行表演队。新换装后的歼十 A 战机蓝白红相间，像一把利剑飞翔在蓝天，而他们在天安门上空啊，拉出了长长的七色彩烟，不禁让人想起了那诗句哈，谁持彩练当空舞。 今天打头阵的空警2000呢，它是未来战争中的空中指挥所，它担任领队机是当仁不让的。那么81飞行表演队呢，也和地面的3军仪仗队一样，增添了一份女性元素，由女飞行员驾机参加检阅。 好，现在飞过来的是预警指挥机梯队，由一架空警500预警机、2架运8指通机、4架歼十和4架歼11编成。近年来，随着预警机、指通机等先进装备列装，预警和作战指挥控制范围有效拓展，空军信息化体系作战能力大幅提高。空警500和运8指通机，这都是首次编队受阅的。 是的，我们看到的呢，这是中国空军新一代空中预警力量。空警500和刚才飞过去的空警2000相比呢，从飞机到雷达都实现了完全国产化，可以批量生产大规模的装备部队。这样一来，中国空军的体系空战能力就可以整体升级了。 嗯，我们看到啊，紧跟着飞过来的是海上巡逻机梯队，一架空警200H 预警机领队，一架运8警戒机和一架运8技术侦察机一左一右紧随其后，10架歼轰7A 飞机编成了2个5G 楔形队随后飞来。这个运8型特种飞机是海军空中侦察预警指挥控制的主要力量，而歼轰7A 飞机具备对海攻击和对空作战能力。 这个梯队向我们展示的呢，是海军航空兵的信息化作战力量。这几种预警机和侦察机都是在运8飞机的基础上进行改装完成的，那么它们的外形都很有特点。我们看到那个空警200H， 它是在机背上加装了一个预警雷达，外形呢好像是飞机上背着一个平衡木，那么它可以指挥空中作战。那么运8侦察机和警戒机呢，是在飞机头部加装了大功率雷达，它们能够侦察海上目标引导打击，是海军航空兵战斗力的倍增器。 听众朋友，轰炸机梯队飞过来了，首次受阅的轰6K 飞机前后分成3组，每组3架轰炸机呈品字形密集编队，这是我国自主研发的新型中远程战略轰炸机，是重要的战略打击力量，能够携带多枚战略巡航导弹和空地导弹，具备远程分析、大区域巡逻和防区外打击的能力。 我们现在可以看到今天受阅的这9架轰炸机，它们机翼下都挂载着巡航导弹。那么这支部队呢，是空军最早组建的轰炸航空兵师，现在他们的作战样式呢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他们不用进入敌人的防区，就能用导弹进行远程精确打击，初步具备了信息化的作战能力。 好，我们现在看到远远飞过来的是加寿游击梯队，是由2架轰油6空中加油机、4架歼十战机编成， 现代空中加油给空中作战力量运用带来了革命性的变化，有效增强了航空兵远程机动、持续作战和战场生存能力。中国航空兵由此飞得更远。 啊，我们现在看到加兽游击梯队呢正在飞过天安门城楼上空，那么轰油六放出了它的加油管，和身后的两架歼十编成了品字形的加油队形。应该说空中加油技术呢是现代空军的必备技能，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中国空军在这个方面的进步还会带给我们更大的惊喜。现在我们看到歼击机第一梯队远远地飞过来了，有12架歼十一战机组成3个4机编队。这个梯队来自功勋卓著的空一师，是中国空军首家组建、首批参战、首创战功的英雄部队。首批改装的歼十一战机是我国自主研制的第三代重型超音速全天候歼击机，航程远、机动性高，具有超视距空战、近距格斗和对地攻击等多种作战方式。现在我们听，歼击机已经飞过来了。那么歼击机部队呢，它是保卫祖国领空的主力军，在抗战时期，中国空军的飞行员与日寇血战长空，付出了巨大的牺牲。如今人民空军不仅拥有世界一流的歼击机，更有一批艺高胆大的金头盔飞行员，他们是战斗力的根本保证。 好，那么现在我们也远远地看到歼击机第二梯队，驾驶领队机的是沈阳军区空军常丁球少将。那么15架歼十 A 战机编成了3机、5机、7机3个楔形队依次飞来。歼十是我国自行研制的第三代歼击机，是夺取制空权和中远程作战的空中利剑。亮晨，今天歼十战机为什么要编成这样的楔形的队形呢？ 以往这个歼击机受阅的队形呢，以右梯队为主。那么今天阅兵，它是第一次把15架这个歼十飞机呢编成了3、5、7递进的3个舰型队。林夕，你觉得它像不像它的这个编队啊，像不像一道蓝天冲击波？它的这个队形应该说更锐利、更有气势，同时呢也展示了歼十飞机非常优良的这个飞行性能和强大的制空能力，同时我想也是展示了人民空军锐意进取的精神和发展的姿态。 好，现在是舰载机梯队飞过来了，他们由5架歼十五战机编成。该机型在辽宁舰成功的实施阻拦着舰和滑跃起飞，实现了我军固定翼飞机从岸基到舰基的新突破，为我国航母战斗力建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驾驶长机的戴明蒙是我国首位驾机在航母上成功着舰的飞行员。 现在歼十五飞过来了，又是一种万众瞩目的新装备。那么这5架歼十五战机呢是清一色的深灰色战斗涂装，它们的尾翼上呢喷绘着凶悍的鲨鱼图案，在飞机尾部呢我们还能清楚地看到它们放下着舰尾钩向观众致意。 听众朋友，现在飞临天安门上空的是直升机梯队，也是今天分列式最后一个空中梯队。70架直升机编成了7个楔形队和1个横队，低空浩浩荡荡地飞过了天安门上空，上向抗战胜利70周年致敬，也为本次大阅兵谱写了一首气势磅礴的空中交响曲。 是，70架直升机在空中组成了密集编队，其中呢既有5直9、5直19、5直10等5张直升机，又有直8B等运输直升机。它们排列的楔形队形好像是一个个象征胜利的英文字母 V， 密集的队形好像是一道道空中钢铁长城。梁永春，这是不是我们在历次阅兵出动直升机最多的一次？ 是的，这数量多呢，说明这近年来我们的直升机部队发展规模发展很快。那么编队密呢，说明飞行员训练水平很高。 听众朋友，最后飞过天安门上空的7架直8B直升机再次拉出了7色彩烟，标志着今天空中梯队的精彩展示圆满落下帷幕。 我们也看到这个观礼台上的观众啊，很多人都拿出相机来拍照留念哈，显然大家是对今天这场精彩的大阅兵感到意犹未尽。 是的。 作为观察员，你对今天大阅兵有些什么样的感受？ 我想今天的大阅兵呢，就像一场历史剧，我们从保卫黄河，从太行山上这些歌声当中，能够感受到中华民族七十年的苦难、抗争和胜利浓缩在这七十多分钟的阅兵式当中了，那么真是让人豪情满怀。同时呢，今天的大阅兵又是一份宣言书，从嘹亮的口号、雄壮的步伐到精良的装备、精湛的军事技能，今天的人民军队在向世界宣告，我们将为民族复兴保驾护航。 请放飞和平歌。 听众朋友，现在我们看到七万尾和平鸽展翅高飞，七万只气球腾空而起。 观礼台上发出了一阵响亮的掌声。 在天安门上空飞翔的展翅飞翔的鸽子有七万羽，它们象征着中国人民珍爱和平、开创未来的坚定信念。我们听到天安门城楼上的各国贵宾和观礼台上的嘉宾们报以热烈的掌声。硝烟虽已远去，警钟犹在耳畔。听众朋友，现在七万只气球腾空而起， 那么红蓝黄各色的气球飞翔在蓝天白云之间。 饱经沧桑，让我们更加热爱和平，历经磨难，使我们更加珍惜和平。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以史为鉴，才能走向美好的未来。和平是人类的共同的家园。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七十周年纪念大会现在结束。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各位听众，在歌唱祖国雄壮的歌声中，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七十周年大会圆满结束了。 在纪念大会之后，习近平主席将在人民大会堂为出席纪念活动的国际贵宾举行招待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稍后的节目中将继续关注报道。 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七十周年大会，我们就为您现场直播到这里，也感谢现场观察员梁永春的点评。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法西斯势力在东西方崛起。 日本侵略者在中国东北点燃战火。 现在日本用这种暴力而占领全满洲的领土。 1937年，全面抗战打响。 同胞们，起来，来杀死我们的敌人！ 同胞们，打！ 1941年，苏德战争爆发。 同志们，全世界都注视着你们。 1945年，日寇 战败起降。 正义的力量终于赢得了完全胜利。 铭记历史，缅怀先烈， 珍视和平，开创未来。 请听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阅兵式现场直播。神圣的战争，伟大的胜利。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北京时间11:40整。刚才我们为您转播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大会的实况。我是交通广播主持人牛力。 您好，听众朋友，我是新闻广播主持人朱琴。现在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特别节目《神圣的战争，伟大的胜利》。此时此刻，我们的节目通过北京电台的10个频率和北京广播网同步播出。 对，朱琴啊，刚才我们是一起见证了这样的一个历史性的时刻啊，而且我们是用这样一种方式来纪念先辈为争取民族解放和国家独立所做出的牺牲和奉献，也来纪念呢中国人民的不屈抗争精神和全世界正义力量共同赢得的这个来之不易的胜利啊， 是 对吧？那也非常的欢迎我们收音机前的和这个网上的朋友们啊，来参与到我们今天接下来的特别节目的互动当中。你可以直接发送手机短信到10628821039，当然也可以通过我们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进行互动。 我们说此时此刻阅兵式虽然已经结束，但是我相信，很多人跟我和牛力的心情是一样的， 非常的激动， 这些激动人心的场面依然在我们脑海中萦绕。接下来我们马上连线我们北京电台记者马俊，来听一听他在现场有哪些特殊的发现。马俊你好。 主持人你好。 给听众朋友介绍一下你现在所在的位置。 我现在呢还依然是在面对这个天安门城楼东边的这个临时观礼台上。在金乐团的旁边啊。 我们都非常羡慕你哈。那么刚刚目睹了整个阅兵式的过程，不知道你周围的观礼的群众还有你有怎样的感想，此时此刻在现场还有哪些发现？ 应该来说呢，可能比较起这个看电视以来，可能在现场去感受这个整个阅兵的过程，可能会更加的激动人心，心情澎湃一些。可以说呢，在刚刚其实在我周边的很多群众呢都依然是站起来然后在高呼，其实大家还沉浸在刚才的那种情绪当中。我要说的是在整个这个过程当中呢，应该有好几个点应该是现场都非常激动的。首先呢，第一个点就是当这个习主席在现场说出要裁军30万，同时呢说出了人民万岁的时候，我听到现场也是爆发出了这种激烈的掌声。可以说呢，这也是我们中国人民热爱和平的这样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印证。那现场也是以这种热情的反馈呢给了习主席很好的一个回应。那就是在整个这个现场的过程中，可以我们看到有很多中国这种先进的武器装备的这种呈现。而每当就比如说我们的这个战略导弹，还有比如说我们的这个飞机飞过广场的时候，现场也都是挥舞着这种五星红旗。在我旁边呢有一位这个解放军报的记者，他是一个非常资深的这个军事方面的专家。他告诉我呢，就是在我们这次阅兵当中呢，有很多的这个新兵，他们基本上呢都是90后的这样的一部分人员。可以说呢，他们也是反映了我们现在的整个部队的这样的一个结构。而现在呢，我们的武器装备包括这种自主研发的武器装备呢，也有非常大的一个革新和进展，也是反映了我们综合国力的增强。那在现场呢，我还看到了一些这个华人和华侨，因为来自印度尼西亚的这个华侨洪先生，他就告诉我呢，他在国外也一直关注着中国的发展变化。在2009年的时候，他曾经就到现场来看过我们的阅兵式，而现在呢，他感觉到整个国力呢也有了一个突飞猛进的增长，而这个呢也是通过这种武器装备的这种革新，他能够反映出来。他是说呢，随着中国的这种强大，他们华人在国外，华侨在国外也是感觉到更加的这种有一种自豪感，而且呢就有更加的扬眉吐气的感觉。他也是衷心的祝福我们 的祖国能够越来越强大。嗯，谢谢。 好，谢谢北京电台记者马俊来自观礼现场的报道，谢谢你，再见。 嗯，非常的感谢啊，确实刚才马俊的这种心情和我们在我们交通广播还有新闻广播，我们在北京电台的这样的一个直播间里感受的心情是非常一致的。 是， 而且刚才也特别的提到了习主席发表的这个重要讲话，特别是最后喊出来这个正义必胜、和平必胜、人民必胜的这样的一种呼声，也代表了我们所有啊，我觉得我们正在看这个直播的人民的心声。 嗯， 那么刚才呢也是对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还有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的历史意义和作用都进行了非常重要的一个概括介绍，当然还有我们今天的这样的一个纪念活动，对吧？ 是，大家印象深刻的是习主席在讲话中特别强调了中国人民和世界正义力量为了这场来之不易的胜利而付出的牺牲，特别强调了珍视和平、以史为鉴的重要价值。 哎，关于这方面呢，我们再来连线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的李荣研究员，再请他来给我们进一步的解读一下习主席在这样一个重要时刻的讲话。您好，李研究员。 哎，您好。 嗯，刚才呢我们是听到了习主席啊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讲话，也概括了历史，提示了今天，也同时展望了未来。那么首先哈，是从历史和今天的这个关系来说，您认为他在这个讲话当中的哪些要点是特别值得我们来重点的关注和深入思考的？ 这个习主席的这个讲话非常的重要，他特别的强调我们这次搞这么一个隆重的一个纪念活动，其实也是我们这个一个根本的宗旨，就是要这个铭记历史，要这个缅怀先烈，要珍爱和平，要开创未来。 嗯， 那么中国的这个战争呢，它在这个世界反法西战争中间，它确实占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地位。刚才也讲到，实际上它确实是一场神圣的战争。这场战争不光是为了中华民族自身的这个民族的独立和解放，争取我们中国的一个主权、一个尊严，它也是为人类的和平和进步事业所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尤其刚才这个节目里边也讲到，也是我们习主席也讲到，我们中国在这个整个这个战争中间，全世界这个伤亡的人数是达到了1亿，那么中国战场中国人民、中华民族为这个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间的伤亡的人数是将近1/3，就是3500万人。 对， 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有说服力的一个数字，也证明我们中国确实是在长达14年的这个抗日战争中间，也是习主席所讲的，我们的抗战的时间是最早，持续的时间是最长，所以说作为东方主战场为这个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所做出的这个杰出贡献，是应该是永载史册的。 嗯，当然这个是无论哈，像今天还是过去的这样的一些历史的纪念活动，我们也都是为了能够迎接一个共同的美好未来。刚才习主席也特别提到了共同繁荣啊，那在这方面您从讲话当中又梳理到一些什么样的要点？ 我那个水平还是有限啊，你讲的这个我也是就是在这个广播里听一听，觉得从中间受到很大的鼓舞和教育。然后你说有些什么样的要点，我刚才也说了，他还是强调我们这次这个要，特别是我们这个维护这个人类的和平正义事业， 对， 维护的我们这个民族这个主权尊严，维护我们这个继续我们中华民族5000年的这个光辉灿烂的历史，要继续要创造更加美好的明天。我觉得这个是通过这个阅兵，通过这次隆重的纪念，激扬我们的这种爱国主义精神，更加激励我们沿着我们在这个党中央的领导下，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道路继续坚定不移往前走的这么一种这个信心和决心。 对，继续走和平发展的道路。 对对对对对，你说的非常好。 好，非常的感谢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的李荣研究员给我们做的即刻的啊精彩的分析，谢谢。 通过刚才记者和学者的连线，我们的感觉呢，刚才的这个纪念大会给大家的这个印象是隆重而庄严，同时说实在的，又有一种应接不暇的感觉。可能有其中有很多细节都有没有时间来仔细品味。那么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邀请几位来到直播间的嘉宾一起来回顾一下刚才的精彩篇章。接下来要为大家介绍今天来到直播间的几位嘉宾，一位是来自国防大学战役教研部的范成斌教授，范老师你好。 你好。 第二位是历史问题学者刘鹏飞先生，刘老师欢迎您。 朱建好，听众好。 还有一位是来自中国社科院的洪源研究员，洪老师您好。 朱建好，牛力好， 各位听众好， 欢迎三位啊。说到今天的活动，我相信我们刚才所有在这个直播间里和大家一起在看这个纪念大会的时候，都有一个同感，就是震撼，同时还有一种想要表达的由衷的敬意，就是一种致敬的感受啊。我不知道这个这几位是不是跟我们有这样的一种同样的看法，而且呢，特别是在我们看到那些曾经参加过那场战争的老战士，之前模范以及今天受阅的他们的子女们依然会有这样的一种震撼的心情，对吧？ 我今天有很多朋友在节目开始之前也跟我联系，包括我们在短信平台上，在节目开始之前就看到很多听众朋友发表这样讲话，发表他们的意见，说其实觉得首屈一指的震撼的装备排第二，第一是我们看到了这么多老兵老英雄们，当年的之前模范，还有老英雄们的子女，他们就是作为受阅的第一波编队通过广场，通过检阅台， 对 啊。那么在座的三位嘉宾，刚才我们在画面上看到这样一个群体，这样一个特殊的梯队的时候，三位有怎样的感想？有关这些老人他们的状态、动作、神态，不知道各位有怎样的观察和发现？ 说说你们的观察。 从刘老师开始。 首先来说，就是我感觉最深的就是说，就是体现了我们国家和民族没有忘到这些老兵。也就是说，只要是你在为我们的民族、为我们的国家做出贡献的话，哪怕就是几十年后，是永远永远的都会在我们的人民的心中。包括这次阅兵看到那些老兵，还是很绝色，从这点我们也感到很欣慰。我看到他们的通过广场时那种脸上那种荣幸或者是光荣那种喜悦的表情时，我从内心来说也确实也是感同身受，就是说他们可能会也感到很幸运，因为他们的很多战友可能没有这个机会来看那个，因为他们已经长眠在祖国的大地上，但是他们就很会觉得他们所有的牺牲、所有的汗水、所有的泪水都是值得的。 对，特别是结合咱们今天的特别节目的题目来讲啊，就更有这样的一种历史和现实的意义。 因为我觉得这抗日战争对我们中华民族来说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节点。因为当时日军侵华的时候，他号称是要6个月要灭亡中国。 对， 当时我们冒着这种 说3个月灭亡中国， 对，冒着亡国亡种这种。这个情况，通过这种14年的抗战，我们国家成为世界的四大国， 对， 而且我们的中国共产党在这种抗战中壮大起来，最终取得了政权，带领我们走到现在这种国家昌盛的这种地步。无论从任何角度来说，我们都可以说这种抗日战争是一场神圣的战争，都是不为过的。 取得的胜利也是伟大的胜利，对吧？来，洪岩老师跟我们说一说您的感受。 我就想起了这个毛泽东同志的一句这个诗，就是遍地英雄下西烟。那么这些这个老战士呢，他们